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伤心的滋味。 滚石时期和李宗盛合作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，那这首歌见证了二人闹得沸沸扬扬的爱情。当年林忆莲离开台湾到加拿大，李宗盛去找她，她选择避而不见，于是李宗盛在冷风当中等了一夜，写出了这首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虽然后来二人是劳燕分飞，却也成就了这样一首华语经典。关于李宗盛的歌，大家常说少年不听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。其实听林夕为王菲创作作品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年少的时候听不懂歌词，长大之后才渐渐明白王菲情歌的道理。林夕的很多爱情观都赋予在王菲的情歌当中，这首《流年》唱的是一种淡薄的情感。 留

一人一首苦情歌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所演唱的《空白格》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苦情歌都来自于女歌手。在孙燕姿的曲库当中，情歌当然是见证她成长与改变的最好的证明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2003年未完成专辑当中这首《我不难过》，全篇带着一种无力感，深爱的人离开自己，虽然嘴上说着我不难过，不过面对的时候仍然是伤心到无以复加。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，我们重复沉默，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？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。

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一人一首苦情歌，这个时段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是女歌手的作品。在华语歌坛，张惠妹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歌手之一。她的歌曲呢，不仅仅是注重爆发力，还有在情歌当中非常细腻的表达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2006年专辑《我要快乐》当中这首《人质》，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濒临绝境的状态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去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这首唱出了爱情濒临崩溃边缘的歌曲来自张惠妹，这首《人质》。 在这一刻的释放，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下场，你满意吗？我们都别说谎。 苦情歌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《不难》。她唱出了一个女生面对分手时的艰难的过程，这也是许佳莹真实的感情经历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不难》。 再见不难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 不难，虽然唱失恋的情歌，不过它并没有过度的渲染悲伤的色彩，轻描淡写当中带着一种自省以及自我安慰。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歌手本人的真情实感。几年前他感情工作遇到不顺，想逃离，于是他一个人买了一张机票飞到纽约。在纽约非常热闹的街头，他看到了小丑吹泡泡，于是他创作了这首《泡沫》，讲述爱情伤感的美丽。我们有请 Jam邓紫棋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。 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 修补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，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。 张韶涵 Angela 5.0 当中这样一首苦情歌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，他用坚毅而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对爱情的不舍和期盼。一人一首苦情歌呢，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的代表作喜欢两个人，虽然唱两个人，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个人的落寞感，也唱出了为了爱情宁愿放弃自由，成全两个人的相依相伴。

些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过一首淡牵挂。 2008年第十二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之后，也入选到了年度金曲，这首许飞淡淡的歌。十年前许飞的个人首张专辑恰许同学年少，请到了袁惟仁、周志平、陈升来担任制作人，三位也凭借着这张唱片获得了08年度中歌榜年度最佳制作人大奖。2009年年初，在经过了系列 EP 之后呢，袁泉是以 Short Stay 这张专辑为这个非常好的创意概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。才女丁薇为他打造的这首所谓，在09年第12期中歌榜上从第33位上升到了19名，进阶了14个榜位。 所谓痛苦，所谓幸福，所谓一个的满足，所谓错误，所谓弥补，所谓成熟不成熟，所谓宽恕，所谓领悟，所谓对现实认输，所以糊涂，所以装作麻木。我们已变得生疏，不像当初，没有了温度，我们还是会在乎一点点付出，也许一切太残酷，如果总是看得太清楚，想把什么都抓住，到了最后只有放逐。不要错误，不要弥补，不要成熟不成熟，不要宽恕，不要领悟，不要对现实认输，不要糊涂，不要装作麻木。我们已变得生疏，不像当初，什么都抓住。 心里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，虽然我脸上看不出来，天空一样蔚蓝，却换了多少云彩，那时的你让我幸福百分百，是否为我的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泪停不下来，你知道我依赖多不想 say goodbye， 我痛说不出来，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快乐都停摆，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，回头看爱都在， 第二季超级星光大道的亚军梁文音在2009年底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《爱一直存在》，在2010年第12期中歌榜上同名主打歌曲上升18名，从第29位来到第11位，获得火箭歌的位置。梁文音19岁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去世了，这个没有感受到太多亲人关爱的坚强女生，唱着这样一首《爱一直存在》更让人感动。而如今梁文音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，有了爱自己的爱人，这也是爱一直存在。时间来到了2011年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在第12期榜单上从第37位来到第24位，有了13个榜位的升幅。这首歌曲属于王蓝飞，跳动的心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足够，听 辈子孤独都享受，你的一举一动都给我冲动，我的笑容你会不会心动，来不及的感动就放在心中，忽远忽近的靠近你， 要请你有时间用你 信一天一天耕耘。喜欢为了你欢喜，为了你伤心，多么幸运，就像空手接住了流星，魂牵梦萦，也因为你。 第十二期中国榜升幅十二位，排在第十六位，这是曹格《我也爱你》，收录在他的《曹植在我》专辑当中。在这张专辑之前，从《滚石》到《种子》，是兼顾搞笑歌还有苦情歌的一位创作歌手。而在这张专辑之后，他签约到了少城时代，完成了自己做爵士乐的梦想，又通过像《爸爸去哪儿》《我是歌手》这样的节目，有了更新一层的知名度了。时间来到2012年的第十二期中国榜升幅最大的一首火箭歌，属于 MIC 男团这首《心恋》。这首歌在1961年的时候是由崔萍首唱，之后被徐小凤、蔡琴等很多歌手翻唱，而 MIC 男团的这个版本用到了 acapella 的方式来演绎，我们来听一下。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 1 2 3 GO。心像一瓶花，只想偷偷开呀开一看它，就像正在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心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一看一看它，就像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。 意，想要和他说一说话，可他身旁有个他。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，北京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4月5日，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，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，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今天夜间本市晴到多云，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，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添衣保暖。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气温逐渐回升，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，天气晴好，适宜户外活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亚洲旅游影视艺术周日前在北京启动，艺术周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、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，是一项意在通过亚洲各地旅游文化的交流，助力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影视界盛宴。中国视协副巡视员马怀忠在启动仪式上表示，选择这项活动落地台州，不仅因为台州有着背山临海的地理优势，还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，有利于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创作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《渔光曲》就是取景自台州。1984年，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红遍大江南北，但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，影片中取景的少林寺就是在台州的天台山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很多剧组扎堆在台州风景区，《霍元甲》《鹿鼎记》《天龙八部》，直到近年的《古剑奇谭》《花千骨》等200多部影视作品都是在台州拍摄。本届艺术周将于今年7月前后在浙江台州举办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韩红《小屁孩玩耍版》。 小屁孩你不乖，怎么把自己当天才？ 新歌二号李晓东《我心常自在》。 我心常自在，只求常自在，喜怒哀乐皆空。 新歌三号李琦《落花》。 笑看多少。 新歌四号魏如萱《Don't Cry Don't Cry》。新歌五号炎亚纶《最想去的地方》。 白色雪花落下，永恒即将许下。 新歌六号安虎《嘿朋友》。 嘿朋友，你听我说。 新歌七号孙伯伦锁你锁心。 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。 新歌八号轩轩时间慢一点。 时间你再走得慢一点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

10月份，温岚同名专辑推出，这是她的第10张专辑。温岚第一次担任制作人，也是她在种子的最后一张唱片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温岚和拖拉库乐团合作的这首《多爱我一点》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一首快歌作品了。在2014年第12期中歌榜上进榜第二周上升9个位次，从第24名上升到了第15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，他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身份之外，他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舞台剧上，他就是万芳。2015年，万芳在滚石唱片推出了一张9维的音乐作品，叫做《一半万芳的小剧场》。在当中有一首歌是近年将他带入舞台剧的恩师李国修先生，这首歌也在2015年第12期中歌榜上前进了第11个位次，排在第10位。 也成为本期榜单火箭歌。我们就来听这首万芳《练习失去》。 say goodbye。 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第12期中国榜的火箭歌，这首魏雨诺的《躲不开》。在这期榜单上呢，这首歌已经上榜了7个星期，仍然可以前进15个榜位，从第39名上升到了第24名，刷新了进榜的最好成绩。这首《躲不开》也收录在魏雨诺的首张专辑《一个人的歌》。璀璨年华，我们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。时间来到去年2017年的第12期中国榜，火箭歌升幅不大，但却是跨级别的上升，从第13名升到了第7名，升幅6位。那这首歌呢，来自于张希、曹芳共同带来《认真的老去》。在这里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，到清晨才能入睡。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。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，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。别错过日落和夕阳，无论在哪里呀，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，就认真的老去。